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欢迎你在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之后，在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栏写一首想点播的歌曲，同时写一段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是祝福，一并的发送给我。在今天周三的中午，一并的为你把祝福送达出去。在平台上欢迎 GX 陌上花开、圆圆 Cherry、 阿平。阿平特别有意思，昨天临到节目结尾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歌，然后跟他叫一样的名字，也叫阿平。结果临到我已经报完最后结尾了之后，歌推上去，然后阿平就过来发了一个问号，很好奇，哎，我什么时候点过这首歌？但其实是和你同名，说明还有很多在公众平台上的朋友，其实在没有留言的情况下也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欢迎王先生，还有水与火的缠绵，在今天早上应该是凌晨四点钟还要点一首歌，这会儿不知道睡醒了没有。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谢谢，他在今天早上8:32突然很想点播王菲的这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 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为你分享的是一段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有的很感动，有的很伤感，有的带着一点点的温度，希望在这样的季节能够给你一点陪伴。当然今天这个故事呢有一点可爱，是关于一对互相不肯让步的小情侣。我们俩相处3年多了，平时几乎不会吵架，那最近一个月呢要准备婚礼了，我俩就商量着婚礼那天，哎，应该用什么样的歌呢？因为这件事儿，我们吵了好几天。我呢，是想选一首浪漫的，就像童话故事里一样，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风度翩翩，浪漫登场。但是我的男朋友就是不肯让步，他非要和我扮成熊大和熊二，唱着小苹果登场。他说这样才可爱。说实话，我真的要被他气死了。现在一回家，我就打开音响来循环这样一首歌，我要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而如果说他答应愿意在婚礼上用这首歌的话，我是不介意嫁给一个穿着西装的熊大的。 酒店工作的朋友可能对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每一对情侣都希望把自己的爱情用浪漫这样的字眼来把它描述出来。还有公众平台上的欣欣、妞儿、Grace Lord， 还有水与火的缠绵，刚刚说我在听，我已经起床了，你们点的歌我都看到了，在稍后的时间我会依次的为你们播放出来。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下面呢，请让我用两首歌的时间来为你串联一段故事。昨天晚上看了刘若英导演的这部电影《后来的我们》，我突然想起了你。我和你认识16年了，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在北京，在一起之后却成了异地恋。时间把你我变成我们用了3年，岁月把我们变回你我也用了3年。大概所有一辈子要在一起都是在一起一阵子吧，我们还是做回了朋友。那年我过生日，你买了蛋糕过来，草莓慕斯，你知道我爱吃草莓。我租的房子里面有草莓的抱枕、草莓的钥匙链、勺子、碗，就连洗手液的瓶子上都贴着草莓的贴画。你曾经说要把全世界和草莓有关的东西全都买来给我，我说如果这样的话40平米的房子可能不够用咯，我们得租一个大点的。你笑了，我也笑了。那天过生日，我喝得烂醉如泥，我看着你的眼睛不停地在问你，分手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当面提呢？为什么不能跟我商量？为什么一定要分手？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把过去爱飞。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哭，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昨天晚上看完电影之后，里面有一段台词我大概还记得。后来的我们各自跟着谁吃着年夜饭，后来的我们有多少跑赢了时光，有多少弄丢了对方，后来的我们经历过春运的人海啊，为什么还会迷失在未来。那一刻我突然好想问问你，我们分开之后丽水桥的烤鱼店你还去过吗？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把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莫非让你尝尽了苦悲才知真情可贵。说实话我是不敢和你看那部电影的，后来的我们我是一个人去看的点映场，如果和你一起看的话，即便是以朋友的身份，可能我也会不知所措吧。你不是电影当中的林建清，我也不是方小小，但是我们都拥有互相认识的 16年，从朋友到恋人，然后再到朋友。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要互相说一声再见，我真的希望能够像电影一样和你认认真真的做一次告别。我希望你会越来越好，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好。 时间陪伴他成长啊！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Hello Hello， 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你的故事我的歌，幽灵也说了，说每天中午12点呢都会定好闹钟来定时听节目，每天都会有很多老朋友来打招呼，包括还有新的朋友，每天都不一样，而且你可以通过他们点的歌曲和那种状态，可能能感觉到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他在经历什么，有开心，可能也会有一点点伤感。下面这首歌在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前，这是来自今天我觉得可以说是今天节目最早的一位点歌的朋友了，凌晨4点，为什么还没有睡觉呢？来自水与火的缠绵，点播王韵一，人生若只如初见。但这首歌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你还醒着吗？有在听吗？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一起来点歌。 说来都是傻瓜，岁月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度化。想起你的头发，落了光的晚霞，告别时间上的话。最遗憾的字，一念之差。最悲伤的话，你还好吗？明月照天涯，又照了重逢的脸庞。原来你在这里啊，只有时间从来不说谎，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人生若只如初见，

昨天张碧晨2018极光演唱会正式开票。6月9号，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张碧晨将为歌迷献上盛夏最极致的演出。在曲目安排上，张碧晨除了会演绎已发专辑中开往早晨的午夜、胡桃夹子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外，还会演唱即将发布的新专辑中的《急》、《隐隐作秀》和这周即将上线的最新歌曲。日前，唱作人黄子韬2018巡回演唱会主宣传片正式曝光，与之前放出的神秘风格海报遥相呼应。演唱会的主题伴随着黄子韬沉稳磁性的声音一点点呈现。据悉，本次演唱会将于4月30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唱响。继续来关注，青年歌手汤飞的一首《我们》唱出中华民族的恢宏气概和家国情怀。近日，歌曲《我们》的 MV 全网发布，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致敬勤勉尽责的劳动者。最后来关注，两支英国的老牌摇滚乐队今年夏天将一起走上巡演之路，深紫乐队和犹大圣徒乐队将从今年八月开始一起在北美地区巡演20多场，最后一场的演出被安排在加利福尼亚惠特兰的丰田剧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平台上留言来点一首歌送祝福。你只需要写下一首歌的名字，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是祝福，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在今天开场我要念的这条留言是来自 Lord Grace， 他说细数在这所学校工作已经2年了，要感谢我们英语组的明明姐，在这2年呢给我的帮助，和你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好贴心好快乐，也希望今天能够送一首歌来自郑伊健，老友万岁，希望你和家人一生平安顺意，愿友谊长存。同样的这首歌，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还想要跟着一起唱，所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之后呢，回复关键词老朋友3个字，你就可以得到今天半点之后这首开场曲的歌词老友万岁，跟着他一起来唱。而且据说有的人幸运的人会在公众平台上获得一个手机屏幕上的小惊喜。 老朋友，你付出东南和西北，就一个梦，东京、香港或台北，饮了干一杯酒，说了谢谢对。男人的世界，有血也有泪，你有什么别怕，今天我狼狈。睡一觉，你会碰上新的机会。全天下不会你，我也永远听你，就算大事不妙，我一定听你背。老友万岁，嘿，我陪你干一杯，你说的对，嘿，做人挺累，不管多困难别放走机会，牢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嘿、hey, 老友万岁，嘿、hey, 不可以掉眼泪，放胆去追，爱太可贵，光阴那卷流水，命运伴着风水，其中那些滋味，风吹雨飞，一起去面对。 老友万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老朋友跟着一起唱，而且今天手机屏幕上会有惊喜掉下来。 不伤心的机会，全天下误会你，我也永远听你，就算大事不妙我一定听你背。老友万岁，嘿，我陪你干一杯，你说的对，嘿，做人挺累，不管多困难别放走机会，牢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胆去追，爱太可贵，光阴那卷流水，命运伴着风水，其中那些滋味，风吹雨飞，一起去面对。牢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胆去追，爱太可贵，光阴拉着流水，命运伴着风水，其中那些滋味，风吹雨飞，一起去面对。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刚刚已经有朋友来回复关键词老朋友了，是不是看到满屏幕的星星，感觉心情瞬间变得不一样了呢？在平台上，时光在路上，还有圆圆 Cherry 点播一首歌，旅行团的岛屿，还有刚刚让我来找一下留言哦，有一位 Jin X 说要把一首歌送给自己7年曾经互相相爱的一位女生。继续来看下面这首歌，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妞，她说今天呢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是她也是一个不是那么普通的日子，因为2018年4月25号是我家先生华的生日，想点一首歌送给他，因为结婚15年了，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也经常吵吵闹闹，有时候回忆起两个人的过去也会酸酸的流下一滴泪，这么多年过来感情依旧如初，今天想在老公生日的时候跟他说一句我爱你，也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面继续陪伴着老公走过更多的15年。今天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替妞儿送给她的老公华生日快乐。 却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的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变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 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城里要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城里只为你倾心。那灰尘的票根你留走几年，不必害怕面对离别，剪掉一束头发让我放在胸前，如果哪里都有你陪相随，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城里要甜蜜，哦，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城里只为你倾心，再次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城里要甜蜜，哦，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城里，啦啦 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的留言，缇娜说了，满屏星星，我是幸运的吗？还有 Aris 说今天天气也很好，很想点播一首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想送给那个他，他有鼻炎。这首歌是当时我生日的时候他唱给我的，所以通过这样的歌也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面想到了老朋友。欢迎快乐的小猪王月晨，还有时光刚刚邀请我说要去看车展，圆圆 Cherry 特别有意思，他刚跟我留言说其实我没有正经失恋过，所以好像没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了，除了死缠烂打都追不到，要不就是别人快结婚了，我的人生好像没有那么多很精彩的故事给大家分享。但是如果还想的话，真希望在今天中午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没有告诉我歌名，那我就来替你选吧，来自梁静茹的这首《燕尾蝶》。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痴妄的恶魔。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在周三的中午把这样的心情和故事一并的分享给各位。平台上的钱佩瑶给我写了一大段留言，我暂时先不念哦，因为你今天要送的生日祝福其实不是今天，是几天之后，那这段留言我就留着，到时候到那一天我争取为你把这段祝福送达出去。还有一首歌我都看到了，你放心。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有朋友说这会儿听下来之后感觉稍稍的有一点困意，但是还要打起精神，因为下午还要工作干活呢。那我要和你分享这段故事，希望能帮你提提神。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关于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今天不光是妞儿的老公过生日，还有一位，2018年4月25号是一位优秀的贝斯手的生日，他就是五月天的玛莎。可能很多喜欢五月天的朋友都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你真正开始了解五月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除了阿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光芒和趣味，其中玛莎一定是最为特殊的。五月天的歌迷对于玛莎的评价是能文能武，文呢指的是玛莎从小就带着一股文艺气质，她应该是五月天里面最早接触音乐的，很文艺，而且经常写的文章也很有态度。而武指的是玛莎的毒舌直爽。在第23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当玛莎拿到了最佳作曲人，她在第一时间是把奖杯跑下台下，然后递给自己的团员们，而不是拿在了自己的手里面。在玛莎的眼里面，你看到没有争抢，她只有祝福，只有鼓励，只有真心的为你高兴。音乐还没有死去，只要乐器还在，自己还没有忘记，只要信念还在，爱情也没有逝去，只要勇气还在，未来也没有过去啊，只要今天还在，青春期还没有过去，只要梦想还在，而最重要的小事一直都在，只要五月天还在。这首歌来自玛莎为五月天创作的最重要的小事，然后在这里祝玛莎一句生日快乐。 却是此时紧紧把你提着 Hello Kitty 的字，这一刻最重要的事是属于你最小的事，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什么是真实，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满意陪过之，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过过一辈子，也要分分秒秒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最小的事， 当你来到我眼前，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好了，我想陪你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如果你想回听今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平台上也可以直接回听，或者是用手机下载听听 FM 或者蜻蜓 FM， 直接点击电台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回听三天的节目了。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昨天刘大义这位朋友的点播，今天有没有在听呢？土布叔叔乐队现在就出发，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刘大义，留送给佩瑶，还要送给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的 Aris， 挂念是一定的，但是希望马上还要让自己的心情永远出发在路上，对吗？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希望把这首歌为你带来一个下午的满满的活力。 城市的噪音很而嘈杂，我想去没有人香格里拉，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鸟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现在就出发，现在就出发，想去没有人像格里拉，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鸟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笑容和真实的想法，你也不需要为谁而虚假。 One, two, three, four. Baby, don't cry. Oh,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onight. 背上行囊，现在就出发，寻找心中盛开。就